第三回，贾雨村银元复旧职，林黛玉抛腹进京都。却说雨村忙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乃是当日同僚一案参阁的号张如归者。他本系此地人，阁后家居，经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复旧园之信，他便四下里寻情找门路，忽遇见雨村，故忙道喜。二人见了礼，张如归便将此信告诉雨村，雨村自是欢喜，忙忙的叙了两句，遂作别各自回家。郎子兴听得此言，便忙献计，令雨村央烦林如海转向都中去央烦贾政。雨村领其意，作别回至馆中，忙寻底报看真确了。次日面谋之如海，如海道：天缘凑巧，因见经去世，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教育，前已前了男女船只来接，因小女未曾大权，故未及行。此刻正思向蒙训教之恩，未经酬报，遇此机会，岂有不尽心图报之理？但请放心，弟已欲为筹划至此，亦修下荐书一封，转托内兄务为周全协佐，方可稍尽弟之笔程，即有所费用之力，弟于内兄心中已著明白，亦不劳尊兄多虑矣。雨村一面打工，谢不释口，一面又问：不知令卿大人现居何职？只怕晚生草率，不敢骤然入都甘读。如海笑道：若论舍卿，与尊兄游戏同谱，乃荣公之孙。大内兄现袭一等将军，名赦，字恩侯；二内兄名正，字存周，现任工部员外郎，其为人谦恭厚道，大有祖父遗风，非高粱轻薄世宦之流，故地方致书繁托，否则不但有辱尊兄之清草，及地亦不屑为矣。雨村听了，心下方信了昨日子兴之言，于是又谢了林如海。如海乃说：已择了初月初二日小女入都，尊兄即同路而往，岂不两便？雨村唯唯听命，心中十分得意。如海遂打点礼物并饯行之事，雨村一一领了。那女学生黛玉身体方愈，原不忍弃父而往，无奈他外祖母执意误去，且见如海说：汝父年将半百，再无叙事之意，且汝多病，年又极小，上无亲母教养，下无姊妹兄弟扶持，今依傍外祖母及旧世姊妹去，正好减我顾盼之忧，何反云不往？黛玉听了，方洒泪拜别，随了奶娘及荣府几个老妇人登舟而去。雨村另有一只船，带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。有日到了都中，进入神经，雨村先整了衣冠，带了小童，拿着宗侄的名帖，至荣府的门前投了。彼时贾政已看了媚帐之书，急忙请入相会，见雨村相貌魁梧，言语不俗，且贾政最喜读书人，礼贤下士，济弱扶危，大有祖风，况又喜媚帐致意，因此优待雨村更又不同，便竭力内中协助， 提奏之日，轻轻谋了一个副职后缺，不上两个月，金陵应天府缺出，便谋补了此缺，拜辞了贾政，择日上任去了，不在话下。且说黛玉自那日奔州登岸时，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酒后了。这林黛玉常听的母亲说过，她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，她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，何况今日齐家，因此步步留心，时时在意，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，多行一步路，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。自上了轿，进入城中，从纱窗向外瞧了一瞧，其街市之繁华，人烟之富盛，自与别处不同。又行了半日，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，三间兽头大门，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，正门却不开，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。正门之上有一匾，匾上大书“敕造宁国府”五个大字。黛玉想到，这必是外祖之长房了。想着又往西行，不多远，照样也是三间大门，方是荣国府了，却不进正门，只进了西边的角门。那轿夫抬进去，走了一舍之地，将转弯时便歇下退出去了。后面的婆子们已都下了轿，赶上前来，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、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，复抬起轿子，众婆子步下围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。众小厮退出，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，扶黛玉下轿。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，两边是抄手游廊，当中是穿堂，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瓶。转过插屏，小小的三间厅，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，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，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、画眉等鸟雀，台阶之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，一见他们来了，便忙都笑迎上来说，刚才老太太还念呢，可巧就来了。于是三四人争着打起帘笼，一面听的人回话，林姑娘到了。黛玉方进入房时，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，黛玉便知是她外祖母，方欲拜见时，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，心肝肉叫着大哭起来。当下地下势力之人无不掩面涕泣，黛玉也哭个不住。一时众人慢慢解劝住了，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。此即冷子兴所云之史氏太君，贾赦、贾政之母也。当下贾母一一指与黛玉，这是你大舅母，这是你二舅母，这是你先朱大哥的媳妇儿朱大嫂子。黛玉一一拜见过，贾母又说，请姑娘们来，今日远客才来，可以不必上学去了。众人答应了一声，便去了两个。 不一时，只见三个奶嬷嬷并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姊妹来了。第一个肌肤微丰，河中身材，腮明星丽，鼻腻额脂，温柔沉默，观之可亲。第二个削肩细腰，长挑身材，鸭蛋脸面，俊眼修眉，顾盼神飞，文采精华，见之忘俗。第三个身量未足，形容尚小，其钗环裙袄，三人皆是一样的装饰。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见礼，互相私认过，大家归了座。丫鬟们斟上茶来，不过说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，如何请医服药，如何送死发丧，不免贾母又伤感起来，因说： 我这些儿女所疼着独有你母，今日一旦先舍我而去，连面也不能一见，今见了你，我怎不伤心。 说着搂了黛玉在怀，又呜咽起来，众人忙都宽慰解释，方略略止住。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，其举止言谈不俗，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，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，便知她有不足之症。因问：常服何药？如何不即为治疗？黛玉道： 我自来是如此，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，到今日未断，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，皆不见效。那一年我三岁时，听得说来了一个赖头和尚，说要化我去出家，我父母故事不从，他又说既舍不得他，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了。若要好时，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，除父母之外，凡有外姓亲友之人一概不见，方可平安了此一事。疯疯癫癫说了这些不经之谈，也没有人理他，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。 贾母道： 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，我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。 一语未了，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： 我来迟了，不曾迎接远客。 黛玉呐喊道： 这些人个个皆脸生摒气，工作严整如此，这来者系谁，这样放荡无礼。 心下想时，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，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，彩袖辉煌，恍若神飞仙子，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，挽着朝阳五凤挂珠钗，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，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横比目玫瑰佩，身上穿着镂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绸窄坑袄，外罩五彩克丝石青银鼠褂，下着翡翠撒花羊肉裙，一双丹凤三角眼，两弯柳叶吊梢眉，身量苗条，体格风骚，粉面含春微不露，丹唇未启笑先闻。黛玉连忙起身接见，贾母笑道： 你不认得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，南省俗谓做辣子，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。 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。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她道：“这是莲嫂子。”黛玉虽不识，也曾听见母亲说过，大舅贾赦之子贾琏，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，自幼贾充男儿教养的，学名王熙凤。黛玉忙陪笑见礼，以扫呼之。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，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，乃送至贾母身边坐下，因笑道：“ 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，我今儿才算见了。况且这通身的气派，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，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儿，怨不得老祖宗偏偏口头心头一时不忘。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，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？” 说着便用帕拭泪。贾母笑道：“ 我才好了，你倒来找我。你妹妹远路才来，身子又弱，也才劝住了，快再休提前话。” 这熙凤听了，忙转悲为喜道：“ 正是呢，我一见了妹妹，一心都在她身上了，又是喜欢又是伤心，竟忘记了老祖宗，该打该打。” 又忙携黛玉之手问：“妹妹几岁了？可也上过学？现吃什么药？在这里不要想家，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，只管告诉我。丫头老婆们不好了，也只管告诉我。” 一面又问婆子们：“ 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？带了几个人来？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，让他们去歇歇。” 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，熙凤轻微捧茶捧果。又见二舅母问他：“月前放过了不曾？”熙凤道：“ 月前已放完了，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段子，找了这半日，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的，想是太太记错了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有没有什么要紧？”英又说道：“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去裁衣裳的，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吧，可别忘了。” 熙凤道：“这倒是我先料着了，知道妹妹不过这两日到的，我已预备下了，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。” 王夫人一笑，点头不语。当下茶果已撤，贾母命两个老嬷嬷带了黛玉去见两个母舅，使贾赦之妻邢氏忙一起身笑回道：“ 我带了外甥女过去，倒也便宜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正是呢，你也去吧，不必过来了。” 邢夫人答应了一声世子，遂带了黛玉与王夫人作词，大家送至穿堂前，出了垂花门。早有众小厮们拉过一辆翠卧青绸车，邢夫人携了黛玉坐在上面，众婆子们放下车帘，方命小厮们抬起拉至宽处，方架上驯骡，一出了西角门，往东过荣府正门，便入一黑油大门中，至仪门前方下来。众小厮退出，方打起车帘。邢夫人搀着黛玉的手进入院中，黛玉踱其房屋院宇，必是荣府中花园隔断过来的。进入三层仪门，果见正房香舞游廊， 西街小巧别致，不似方才那边轩峻壮丽。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在，一时进入正室，早有许多盛装丽服之姬妾丫鬟迎着。邢夫人让黛玉坐了，一面命人到外面书房去请贾赦。一时人来回话说， 老爷说了连日身上不好，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，暂且不忍相见，劝姑娘不要伤心想家，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即同家里一样，姊妹们虽着大家一处伴着，亦可以解些烦闷，或有委屈之处只管说得，不要外道才是。 黛玉忙站起来，一一听了，再坐一刻便告辞。邢夫人苦留吃过晚饭去。黛玉笑回道， 舅母爱惜赐饭，原不应辞，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，恐领了赐去不恭，翌日再领未为不可，望舅母容谅。 邢夫人听说笑道， 这倒是了。 遂令三个嬷嬷用方才的车好生送了姑娘过去。于是黛玉告辞，邢夫人送至仪门前，又嘱咐了众人几句，眼看着车去了方回来。一时黛玉进了荣府，下了车，众嬷嬷引着便往东转弯，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，向南大厅之后，仪门内大院落，上面五间大正房，两边厢房、鹿顶、耳房、钻山，四通八达，轩昂壮丽，比贾母处不同。黛玉便知这方是正经正内室，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的。进入堂屋中，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睛九龙青的大匾，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大字是荣喜堂，后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，书赐荣国公贾元，又有万几陈汉之宝。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，悬着带漏隋朝墨龙大画，一边是葵金仪，一边是玻璃盆，地下两六十六张楠木交椅，又有一副对联，乃乌木联牌，镶着赞吟的字迹，倒是坐上珠玑朝日月，堂前俯伏换烟霞。下面一行小字倒是同乡世交地，勋袭东安郡王牧石拜手书。原来王夫人时常居坐宴席，亦不在这正室，只在这正室东边的三间耳房内。于是老嬷嬷引黛玉进东房门来，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羊毯，正面设着大红金钱蟒靠背，石青金钱蟒银枕，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，两边设一对梅花式阳妻小几，左边几上文王鼎住持香盒，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菇，菇内插着时间花卉，并明碗弹劾等物。地下面西一溜四张椅上都搭着银红撒花椅搭，底下四副脚踏，椅之两边也有一对高脊，脊上明碗平花俱备，其余陈设自不必细说。老嬷嬷们让黛玉炕上坐，炕沿上却有两个锦褥对射，黛玉夺其位次便不上炕，只向东边椅子上坐了。 本房内的丫鬟忙捧上茶来。黛玉一面吃茶，一面打量这些丫鬟们，装饰衣裙，举止行动，果亦与别家不同。茶未吃了，只见一个穿红绫袄、青缎掐牙背心的丫鬟走来，笑说道：“ 太太说，请林姑娘到那边坐吧。” 老嬷嬷听了，于是又引黛玉出来，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。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，桌上垒着书籍茶具，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。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手，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。见黛玉来了，便往东让。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，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檀木椅夫，黛玉便向椅上坐了。王夫人再次携他上炕，他方挨王夫人坐了。王夫人因说：“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，再见吧。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，你三个姊妹都极好，以后一处念书认字学针线，或是偶一玩笑，都有尽让的。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，我有一个孽根祸胎，是家里的混世魔王，今日因庙里还愿去了，尚未回来，晚间你看见便知了。你只以后不要睬他，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。”黛玉亦常听母亲说过，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，乃贤玉儿旦，顽劣异常，极恶读书，最喜在内围厮混。外祖母又极溺爱，无人敢管。今见王夫人如此说，便知说的是这表兄了。英培笑道：“ 舅母说的可是贤玉所生的这位哥哥？在家时亦曾听见母亲常说，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，小名就唤宝玉，虽极憨顽，说在姊妹情中极好的。况我来了，自然只和姊妹同处，兄弟们自是别院另事的，岂得去沾惹之理？” 王夫人笑道：“你不知道缘故，他与别人不同，自幼因老太太疼爱，原系同姊妹们一处娇养惯了的。若姊妹们有事不理他，他倒还安静些，纵然他没去，不过出了二门，背地里拿着他两个小妖出气，估计一会儿就完了。若这一日姊妹们和他多说一句话，他心里一乐，便生出多少事来。所以嘱咐你别睬他，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，一时有天无日，一时又疯疯傻傻，只休信他。”黛玉一一的都答应着，只见一个丫鬟来回：“ 老太太那里传晚饭了。” 王夫人忙携黛玉从后房门由后廊往西，出了角门，是一条南北宽夹道。南边是倒座三间小小的抱厦厅，北边立着一个粉油大影壁，后有一半大门，小小一所房室。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：“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，回来你好往这里找她来，少什么东西你只管和他说就是了。”这院门上也有四五个才总角的小厮，都垂手侍立。王夫人遂携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，便是贾母的后院了。于是进入后房门，已有多人在此伺候。见王夫人来了，方安设桌椅。贾珠之妻李氏捧饭，西凤安住， 王夫人进更，贾母正宴榻上独坐，两边四张空椅。西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，黛玉十分推让。贾母笑道：“ 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，你是客，原因如此做的。” 黛玉方告了座，坐了。贾母命王夫人坐了，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。迎春便坐右手第一，探春左第二，惜春右第二。旁边丫鬟执着拂尘、漱盂、金帕，李凤二人立于案旁不让。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，却连一声咳嗽不闻。既然饭毕，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。当日林如海娇女以西服养身，云饭后待饭粒烟尽，过一时再吃茶，方不伤脾胃。金黛玉见了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事，不得不随的少不得一一改过来，因而接了茶，早见人又捧过漱盂来，黛玉也照样漱了口，灌手臂，又捧上茶来，这方是吃的茶。贾母便说：“ 你们去吧，让我们自在说话。” 王夫人听了，忙起身，又说了两句闲话，方引凤礼二人去了。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，黛玉道：“ 只刚念了四书。” 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，贾母道：“ 读的是什么书？不过是认得两个字，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。” 一语未了，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，丫鬟进来笑道：“ 宝玉来了。” 黛玉心中正疑惑着， 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背懒人物，懵懂顽童， 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。心中想着，忽见丫鬟话未报完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，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，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，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，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，外罩石青起花八团窝缎排穗褂，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，面若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晓之花，鬓若刀裁，眉如墨画，面如桃瓣，目若秋波，虽怒时而若笑，即事时而有情。项上金螭璎珞，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，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，心下想到：“ 好生奇怪，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，何等眼熟，到如此。” 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，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。宝玉即转身去了，一时回来再看，已换了冠带，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，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，总编一根大辫，黑亮如漆，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，用金八宝坠脚，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，仍旧戴着项圈，宝玉记名锁、护身符等物，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，颈边檀磨袜，厚底大红鞋，越显得 面如敷粉，唇若湿纸，转盼多情，语言长笑。翩然一段风骚，全在眉梢，平生万种情思，堆溪眼角。看其外貌最是极好，却难知其底细。后人有西江月二词，批宝玉极洽。即词曰：无故寻仇觅恨，有时似傻如狂。纵然生得好皮囊，腹内原来草莽。潦倒不通事物，愚顽怕读文章。行为偏僻性乖张，哪管世人诽谤。富贵不知乐业，贫穷难耐凄凉。可怜辜负好韶光，于国于家无望。天下无能第一，古今不孝无双。既言纨绔与高粱，莫笑此儿形状。贾母因笑道：外客未见就脱了衣裳，还不去见你妹妹。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姊妹，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，忙来作揖，思见婢归坐，细看形容与众个别。两弯似蹙非蹙烟眉，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。太生两燕之愁，交袭一身之病。泪光点点，娇喘微微，娴静时如娇花照水，行动处似弱柳扶风。心较比干多一窍，病如妻子胜三分。宝玉看罢，应笑道： 这个妹妹我见过的。 贾母笑道：可又是胡说，你又何曾见过她？宝玉笑道： 虽然未曾见过她，然我看着面善，心里就算是旧相识。今日只做远别重逢，亦未不可。 贾母笑道： 更好更好，若如此更相和睦了。 宝玉便走进黛玉身边坐下，又细细打量一番，因问： 妹妹可曾读书？ 黛玉道： 不曾读，只上了一年学，些许认得几个字。 宝玉又道：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？ 黛玉便说了名。宝玉又问表字，黛玉道： 无字。 宝玉笑道： 我送妹妹一字，莫若平平二字极妙。 探春便问何出，宝玉道： 古今人物通考上说，西方有实名代，可代画眉之末。况这林妹妹眉间若蹙，用取这两个字，岂不了妙？ 探春笑道： 只恐又是你的杜撰。 宝玉笑道： 除四书外，杜撰的太多，偏只是我杜撰不成。 又问黛玉： 可也有玉没有？ 众人不解其语，黛玉便忖度因他有玉，故问我也有无，应答道： 我没有那个。想来那玉是一介罕物，岂能人人有的？ 宝玉听了，当时发作起痴狂病来，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，骂道： 什么罕物，连人之高低不择，还说通灵不通灵呢？我也不要这老石子了。 吓得众人一拥争取食欲，贾母急得搂了宝玉道： 孽障，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，何苦摔那命根子？ 宝玉满面泪痕气道：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但我有。我说没趣儿，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，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。 贾母忙哄他道： 你这妹妹原来有这个来的，以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无法处，遂将她的玉带了去了。一则全殉葬之礼，尽你妹妹之孝心；二则你姑妈之灵亦可全作见了女儿之意，因此她只说没有这个，不便自己夸张之意。你如今怎比得她？还不好生慎重带上，仔细你娘知道了。 说着便向丫鬟手中接来，轻与她带上。宝玉听如此说，想一想大有情理，也就不生别论了。当下奶娘来请问黛玉之房舍，贾母说： 今将宝玉挪出来，同我在套间暖阁里，把你林姑娘暂安置碧纱橱里，等过了残冬春天再与他们收拾房屋，另做一番安置吧。 宝玉道： 好祖宗，我就在碧纱橱外的床上很妥当，何必又出来闹得老祖宗不得安静。 贾母想了一想说： 也罢了， 每人一个奶娘并一个丫头照管，愚者在外间上夜听唤，一面早有西凤命人送了一顶藕荷色花帐，并几件锦被缎褥之类。黛玉只带了两个人来，一个是自幼奶娘王嬷嬷，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，亦是自幼随身的，名唤作雪雁。贾母见雪雁甚小，一团孩气，王嬷嬷又极老，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，便将自己身边的一个二等丫头名唤莺歌者与了黛玉，外亦如迎春等例，每人除自幼乳母外，另有四个娇影嬷嬷，除贴身掌管钗串棺木两个丫鬟外，另有五六个洒扫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鬟。当下王嬷嬷与莺歌陪侍黛玉在碧纱橱内，宝玉之乳母李嬷嬷并大丫鬟名唤袭人者陪侍在外面大床上。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，本名珍珠，贾母因溺爱宝玉，生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，素喜袭人心地纯良，恪尽职任，遂与了宝玉。宝玉因知他本姓花，又曾见旧人诗句上有花气袭人之句，遂回名贾母，更名袭人。这袭人亦有些吃醋，服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，如今服侍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，只因宝玉性情乖僻，每每规劝宝玉，心中着实忧郁。是晚，宝玉李嬷嬷已睡了，他见里面黛玉和莺歌犹未安息，他自卸了妆悄悄进来，笑问： 姑娘怎么还不安息？ 黛玉忙让： 姐姐请坐。 袭人在床沿上坐了，莺歌笑道： 林姑娘正在这里伤心，自己淌眼抹泪的说，今儿才来就惹出你家哥的狂病，倘或摔坏了那玉，岂不是因我之过？因此便伤心，我好容易劝好了。 袭人道： 姑娘快休如此，将来只怕比这更奇怪的笑话还有呢。若为他这种行止，你多心伤感，只怕你伤感不了呢。快别多心。 黛玉道： 姐姐们说的，我记着就是了。究竟那玉不知是怎么个来历，上面还有字迹。 袭人道： 连一家子也不知来历， 上头还有现成的眼儿，听得说落草时是从他口里掏出来的，等我拿来你看便知。黛玉忙指道：“罢了，此刻夜深，明日再看也不迟。” 大家又续了一回，方才安歇。次日起来，醒过贾母，因往王夫人出来，正值王夫人与熙凤在一处拆金陵来的书信看，又有王夫人之兄嫂处遣了两个媳妇来说话的。黛玉虽不知原委，探春等却都晓得是议论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，倚仗才势打死人命，现在应天府按下审理。如今母舅王子腾得了信息，故遣他家内的人来告诉这边，意欲换取进京之意。